然后孩子们可以在那边特别开心，然后妈妈去购物，爸爸去喝杯咖啡。 那孩子是有专人去托管， 对，也可以托管的、哦、所以其实而且在小镇上非常安全。 嗯， 对，所以其实奥地利本身也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嗯、 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瓦滕斯可能更多人会向往说，哎，那我们去这儿去看看吧，它离因斯布鲁克不远是吧？ 基本上开车15分钟、 嗯、 有专门的 bus 大巴可以到达。 太好了。 对 对，哎，在奥地利交通怎么样？就如果因为不能开车嘛，就靠步行、 嗯、 那如果城市和这种小镇之间， 小镇之间其实主要还是开车、然后有公汽车 啊、 然后因斯布克呢有一个福利，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种、 嗯、 个人旅行者、 嗯、 家庭旅行者，都是我们有一个城市卡，因斯布克城市卡，它是包含所有的城市景点的门票、 嗯、 包括刚才我说到这个瓦滕斯、 哦、 这个刷洛尔奇水晶门票、 嗯、 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缆车， 嗯， 去从市中心 到2500米那个， 对，北连山缆车、 哦、 因为它一般的缆车价格就是在32-33欧左右到顶上、 嗯、 然后我们这城市卡，一天的城市卡也才38欧元， 嗯， 所以基本上你去了一个景点，两个景点主要的景点之外，就开始赚钱了。而且这个城市卡还包含所有的城市的公共交通，包括去、 所有的城市， 所有城市交通，比如说，包括这个缆车，缆车我们也当做一个所谓的公共交通， 嗯嗯嗯， 你到达山上、 嗯嗯、 然后包括去周边小镇的这些大巴， 就是城际之间的它也包括。 对，因为其实、因斯布克怎么说，我们旅游局也是代表周边25个小镇、 嗯嗯嗯、 不光是在因斯布克，所以整个区域我们都是算作因斯布克，所以到达各个有意思的小镇，比如像刚才说的瓦滕斯、 嗯、 刷洛奇小镇、 啊、 都可以用这个城市卡去。 太棒了， 去坐着公共交通 啊， 然后十几分钟就一班，非常非常方便。 嗯，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方便了。刚才说25个小镇、 嗯、 它的周边有， 周边，对， 我的天哪，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 哦、 比如说除了住在城里之外，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周边这种、 嗯、 因为它离自然更近。 嗯 嗯，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对于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如果你要是第一次听到它的话，会觉得越来越深入、 嗯、 越来越想去。因为这个城市可能本身不大，大家就会想啊，那除了滑雪还有什么呀，啊，除了滑雪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老城区， 对，文化历史， 对， 购物美食、 都有， 美食的餐厅， 哇，这还没说呢。然后大家想呢、 嗯、 可能这些逛完了还有什么，还有周边的小镇，关键是交通还方便， 是是、 嗯、 所 以 其实奥地利包括像今天说的因斯布克真的是非常好的、 嗯、 您可以待一周的一个地方，无论是春夏秋冬、 嗯、适合待一周， 适合待一周、真的就是你可以在城市里面去轻松的去逛一逛，然后比如说以城市为中心、 嗯、 或者比如住到小镇住两天， 嗯， 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城市人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体验。对 呀、 啊、 而且你还可以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多好， 推门就是山湖，对、 哦、 这种风景。 对，可是说到住这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在因斯布鲁克是住在老城区吗？ 我建议，因为老城区的酒店选择非常多、 嗯、 从五星级的，然后到这种 Airbnb、 嗯、 然后到设计师酒店， 嗯， 应有尽有，就是而且都是步行、 嗯， 就从各景点然后步行都能达到、 嗯、 一般通常半个小时之内怎么着也都到了、 嗯、 所以其实 那这种太方便了。 嗯，而且 其实在城市里面并没有说特别高的那种建筑，因为它要保护整个老城的一个风貌、 嗯、 所以那些酒店都很可爱，然后 它的酒店外墙是不是也都有自己的设计？ 全部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这种老建筑改成的酒店、因为其实城市包括政府它是要尽力保护整个城市的这个历史的、 嗯、 文化遗产嘛，可以说、 嗯、 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个比如说你外墙刷什么颜色你都要报批， 哦， 非常严格， 所以还是比较统一的。 对、 嗯、 而且整个的这个风貌要保存它以前的这种味道。 嗯， 我觉得这也是它魅力之一，最大的魅力之一， 它把就是几百年的历史延续下来，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没错，但是有一些酒店比如说现代酒店，它可能就把里面装成非常现代的方式、 嗯、 适合现代人的一个居住，有的可能也是这种古朴型的。 嗯嗯，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对，像什么这个民宿啊、 嗯、 那就是装修各异了，根据每一个房主的喜好不同。 对对对，没错， 但是都很好看。还有五星级酒店，它是属于那种就像咱们大的品牌连锁的这种五星级吗？